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那么我们知道呢，马拉松现在呢是在全民健身当中呢也是一个热度最高的项目，而且呢它的经济价值、社会影响力都很大。我们可以想象最快的马拉松的时间是2小时，那么我们一般的比赛的关门时间呢大概是4小时到6小时之间。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它含有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那么马拉松呢只有一个规定的距离，就是42公里、195米，但是呢没有规定的路线，所以在每一个举办马拉松的组织者来讲，他都希望呢把这个城市的最亮的这个部分在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展示出来，所以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的名片。但是你像这些运动员，他要想获得成绩，那么他就需要呢刻苦的练习，同时呢还需要呢科学的研究。那你比如说在跑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你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可以有跑台，那么这个跑台呢它是可以让我们去设计跑的速度、跑的坡度、跑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许多的在竞技体育也好，在大众健身的这些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来讲，他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模拟在马拉松比赛过程当中他们想要研究的一些现象或者是问题，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记录下来，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条件下，在给定的条件的刺激的这个前提下来了解这个运动者他身体所发生的变化，从而呢来找到他在训练过程当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然后呢解决他在训练过程当中的难点或者说是问题的存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看到的是一个比赛，但是它的背后呢是充满了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帮助。那么再比如说呢打高尔夫球的手套，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可穿戴的设备。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捕捉呢这个高尔夫球选手在挥杆击球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呢来分析他的技术的动作。再比如说呢可以呢监测运动员的训练，他是利用了 GPS 的这种技术，然后呢可以呢观察运动员在实际的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他的奔跑的速度，比如说他心脏的一些变化的情况， 他都可以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人们就可以，就说教练员包括运动员自己都可以去回过头来看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特别是心肺功能发生的变化，那么然后呢进一步的去找到训练当中需要突破的关键的技术环节，或者说缺失的体能的部分。再比如说呢，可以全息的显示能够外部环境的这么一个摄像的这么一种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呢了解自己的位置，可以了解他的运动的状态，这样的话呢来帮助运动员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体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他会找到自己呢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存在的问题。再比如说呢，可以全方位的来有效的监控运动员的心肺功能。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看他的心血管系统的工作，还有呢，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奔跑的速度、奔跑的距离，还有呢，他的运动的负荷、身体的耐力、身体的疲劳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些可穿戴的装备，就可以呢，及时的了解到这个运动员身体的实际的参与度的状态，然后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呢就可以分析，比如说他的伤病的情况，比如说他的体能的情况，比如说他的战术运用的情况，这个都可以通过他身体的这些变化来反推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做出的各种情况。因为很简单，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你体力不支，那么你的动作就不可能保持在一个开始的状态。如果你体能不好，你就完成不了这个比赛所赋予你的任务或者是要求。或者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身体的有些变化我们是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变化呢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所以有这些设备呢，它又可以帮助我们呢安全的运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的成绩的获得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体力换成绩的过程，而是一个有科技含量的过程。那你比如说一个运动鞋，那么在这个运动鞋当中呢，它装了很多的芯片，那么这些芯片呢，它就可以记录运动员在球场上他的奔跑的时间、奔跑的距离，甚至他在踢球的过程当中，在脚这个位置，他哪些部位呢，接触球的数量、频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分析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身体的体能和技战术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到底合理不合理。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的运动员他是在一个充满了科技含量的环境当中来完成他的运动训练的过程。那么你像咱们国家呢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原训练的基地，它是在多巴。那么高原训练呢，目前在竞技运动领域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训练的技术手段。那么高原训练呢，它利用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高原缺氧，所以人在高原运动的时候呢，会因为缺氧而使得呢身体的运动的能力也好，体能也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受到影响的时候呢，身体有一种相对应的对策，那就是在身体当中它会增加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的数量。那么在高原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原理，也就是说在高原训练的过程当中，身体为了应对高原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身体自己呢就制造更多的一些血红蛋白来产生。而这个血红蛋白的作用是干什么呢，就是运输氧气。 可能说到这儿呢，各位市民，各位社会体制老员也许不是特别熟悉，那么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大家可能就熟悉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说贫血，那么这个贫血呢，其实它的背后呢，就是在血液当中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的含量不够了，那么人体的氧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来保证身体的活动，特别是运动，当然人的体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个高原训练呢，它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原理，但是它又发现呢，在高原训练的时候呢，这个缺氧它虽然能够造成身体的血红蛋白的产量增加，但是运动的负荷上不去。所以大家如果去过西藏的或者去过高原的朋友们呢，一定会有感觉，在这个高原的情景底下，你会觉得头重脚轻，运动能力呢也会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呢，运动能力如果你不够的话呢，身体的变化就不会很明显，当然它的训练效果就不会更好。所以这个高原训练呢，后面人们就发现呢，我可以不可以用模拟高原的方式来制造身体对高原的这种反应的情景，同时又能兼顾到运动训练，运动负荷可以使得运动能力提高的这样一个目的呢？这就是在现代来讲的话呢，高原训练呢就有了一个叫做高驻低训的模式。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呢好像在一个玻璃房子里头运动，实际上这个玻璃房子呢，它是用一种气体的发生器，它可以模拟海拔的高度。比如说高原训练现在比较 理想的呢，就是海拔2000米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利用气体发生的这种装置和方式呢，来模拟海拔的氧含量的这个比例，然后呢让运动员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来做运动。那么这也是一种呢模拟海拔高度的一个训练的方式。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套方式把它设计安装在运动员专门的休息的房间当中，那么也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呢，可以模拟海拔的高度，让它产生高原的适应的这种情况，然后白天训练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通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学校有这种装置，北京体育大学呢也有这样的设备。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北京它就可以呢既像在高原住的产生高原反应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又能利用北京的这个海拔高度可以产生的运动训练的负荷来达到训练的目的。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技术手段来帮助运动员提高他的体能，提高他的运动能力，他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运动项目，我们在看一个冬奥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除了运动员和运动员训练的过程以外呢，其实我们能够直接的感受到的就是比赛的场馆。你比如说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鸟巢，那么我们在2022冬奥会将要举办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了水立方变成了冰立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2022冬奥会将要举办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我们国家呢真的是一方面希望办出一个最好的冬奥会， 另外一方面呢又量入为出，要节俭办奥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所有的场馆当中啊，既有呢新建的，更有呢改建的啊。同时呢这些场馆呢还会在赛后呢考虑到它的再利用的问题。而这个场馆赛后再利用的问题呢，实际上这是现在奥林匹克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我们国家呢在这块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的工作啊。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透过冬奥会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那就是场馆啊。那么从场馆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提到的体育场馆，我们把它叫做智慧体育场馆。那么智慧体育场馆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啊，一个呢就是信息化的基础建设，还有呢整个这个场馆里头的网络的结构体系啊。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说在这个场馆当中它要支持可以有多种行业的领域啊，在这个场馆当中呢得到应用，服务于来场馆活动的人啊。那你像目前的像智能化的城市、智能化的科技、智能化的医疗服务的模式呢已经相继的都诞生了，其实场馆呢也是如此。那么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到场馆运动的时候，许多可能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信息、和我们运动的信息、还有你的管理需要了解的信息方面呢，它都可以呢来提供给你啊，都可以提供给你。那么第三个呢，那就是说这个场馆呢它不仅要满足大型的赛事，而且呢还要向社会的开放啊。所以这里头呢它还有一个公众服务的问题和能力的大小的问题啊。所以呢从一个智慧化的体育馆来讲的话呢，它需要有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体育场馆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提供体育锻炼的各种各样的条件。第三个呢它还能够具备呢传播体育的理论知识，提供来参加锻炼的人学习的需求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能够胜任体育的竞赛活动啊，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四个模块呢它实际上呢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场馆的好不好，那也就是说在这四个方面呢它能不能有机的融为一体，让一个参与锻炼的人感受到它的立体的影响你，让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好像你的这种感觉想到哪儿它就可以提供到哪儿。那么这样的场馆它既是我们现在追求的，也是未来呢发展的一个走向啊。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你看一个智能化的场馆呢它需要比如说安防监控系统啊，温湿度的管理系统、智能的照明系统啊，还有票务系统、还有运动数据的采集系统啊，还有呢体育知识的系统、还有显示系统啊。所以作为一个大型的场馆来讲的话呢，它需要这样的一些功能在里头。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在冬奥会的这些场馆当中，许许多多的都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功课啊。所以在一个场馆当中呢，它也分着有应用层面、有网络层面、还有呢感知的层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型的场馆啊，无论是从它的建造还是从它的运营，它都是一个充满了科技和现代感的一个建筑物和组合体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未来的 2022年的冬奥会的所有场馆当中，都会把这些问题和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在不同的程度上，在这些场馆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示出来，发挥它的功能。啊，那你比如说呢，国家田径队的一个训练场馆啊，那么这个训练场馆呢，它的内容呢就非常的丰富。简单的来说，运动员啊，从进入到这个场馆，然后开始训练，到他走出这个场馆，他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数据就被记录了下来，包括他训练的情况，包括他完了以后吃什么啊，吃多少，他都可以提供给他一个参数啊，所以这叫做智能化的这个训练啊，智能化的训练。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我们把它称之为冰丝带的速滑馆啊，这也是一个充满了科技含量的速滑馆，它没有任何的支撑的立柱啊，但是呢它有这么大的面积，大家就可以想象它这个的建筑有多难，科技的含量有多大，而且这么大的冰面它如何保持啊。你像我在这个我们学校新建的那个气模馆，我才知道呢，那个气模馆里头呢，不仅呢要开冷风，还要开热风啊，它的那个冰面呢要随时的去维护，这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温湿度，确保这个冰面呢适合于运动。那可想而知，这个正式比赛的时候，这个呢是更为要求严苛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承担这个速度滑冰的一个场馆。那么大家心目当中，特别是作为北京的市民来讲，最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白石桥的首都体育馆啊。那么在首都体育馆呢，它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呢，它要承担呢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啊，花样滑冰的比赛。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五棵松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呢很早以前就开始呢可以篮球比赛，也可以冰球比赛。那么在2022冬奥会的时候呢，它是冰球比赛的场地。那你像我们所说到的冰立方，这就是在水立方的基础上，它下面是一个游泳池，然后呢在上面专门铺建的这个冰壶的这个赛道和它的这个环境条件。那么这个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奥体中心，这叫做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呢在冬奥会的时候呢，它是要作为冰球的比赛的场地来使用啊。 那你像大家所熟悉的首钢，未来呢，它也是首钢这个区域当中一个亮丽的风景线，或者说它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这个叫做高台跳雪啊的一个比赛的场地。那你像在延庆啊，是高山滑雪比赛的一个场地。那么在这个场地当中呢，它要进行滑降啊、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啊，还有回转啊等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高山滑雪的这些项目都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专门聘请了这个有关这个高山滑雪的管理和这方面的专家，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考察了小海坨它各个自然的环境的情景，最后呢设计出来的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漂亮。那么在张家口就是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场地啊，这个叫做如意啊，就像咱们传统的如意，它叫雪如意啊，它是选择了如意的这个形状啊。那这上面呢，既可以运动员作为出发的一个出发点，也可以作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制高点啊，来观赏这个比赛啊，来观赏这个比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头呢充满了人文的色彩，也充满了运动的特点啊，充满了运动的特点。在张家口是冬季两项的一个比赛的场地，因为冬季两项呢既有高台的这个滑雪，就是跳跃的这个部分，还有呢在场地当中它要进行滑行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要进行的比赛也是特别多的啊。那你像在张家口的做这个 U 型槽的滑雪的一个场地啊，我们刚才讲了它可以是滑板啊，是可以是单板的，也可以是双板的。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就是从两侧有一个人呢在向下滑，那么在这个滑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有出速度啊，那么这个速度呢使他在对面的这个向上滑的过程当中呢他有足够的动力来完成呢各种各样的规定动作或者说是自选动作啊。那么河北张家口啊，国家呢越野滑雪啊，它这个中心啊，那么在这个中心呢其实呢它也要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按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呢，在这个地方呢要产生12枚的金牌啊，12枚的金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冬奥会啊，我们通过一个冬奥会的这个窗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动员的竞赛的问题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它背后的文化的、历史的、建筑的、科学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啊。所以作为一个大型的赛事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人们常讲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窗口啊，也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啊，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最先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在了竞赛的方方面面。这里头呢牵扯到训练的问题，牵扯到呢装备的问题，牵扯到呢场馆的问题，牵扯到呢电视转播的问题，牵扯到呢道路建设的问题，牵扯到呢方方面面的。所以一个运动会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动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动会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运动会，它除了有运动员，还有那么多的教练员，还有那么多的随团来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么多的记者，还有那么多的发烧友，或者是不是发烧友，但是希望到北京，希望到中国 啊，希望能够看到奥运会，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国家伟大的变化，啊，感受到新中国它所有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冬奥会呢，我们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动会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承办和组织者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啊，那你像在这个延庆，啊，那么在延庆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冬奥会的赛场，一个是高山滑雪，一个呢就是雪车雪橇。那你像延庆呢，在建这两个竞赛中心的时候呢，它是非常认真的、非常科学的考察了这个山体的植被，还有在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植被最好的、最完整的把它保留下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绿色办奥运，啊，是要有一个青山绿水，啊，我们知道青山绿水就是我们的金山和银山，那么比赛呢，它绝不能够是破坏这个青山绿水的，而是要为青山绿水去加分，啊，去给力的。所以你看这个在延庆，他们专门请了有关研究草场植被的专家和学者，啊，他们完成了既建设了雪道和雪车的比赛的这个滑道，同时呢又把植被呢，而且比原先还要更好的完美的把它存留了下来，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主办者，啊，在绿色办奥运的时候呢，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能力的一个象征，啊，那么再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在冬奥会的张家口赛区呢，我们也说到了绿色场馆，我们讲绿在何处，啊，你看它第一条呢就是突出了绿色的设计，最大限度的保护了生态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设计了低能耗的场馆，啊，而且充分考虑到再生资源的使用，啊，还有呢就是打造这个海绵赛区，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水资源呢循环的再利用，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绿色，一方面是节俭，啊，低耗能，啊，低排碳量，啊，这样的话呢，这也是我们在申请申办这个2022冬奥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承诺，啊，我们的一个承诺。那么再比如说呢，这个冬奥会我们举办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那就是交通，啊，你比如说从北京到延庆，从北京到张家口，啊，我们能够发现呢这个高速的公路已经开始运营了，啊，我们现在到延庆时间非常短，到张家口呢时间也不长，啊，而且呢都是全程的高速，啊，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运动会的背后它所带来的是一个城市的变化，是一个社会的变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象征，啊，那就不难理解了，啊，不难理解了。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那你像张家口啊，运动员的运动村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运动村的设计啊，它是非常的现代啊，非常的时尚，也考虑到了赛后的利用啊，赛后的利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一个承办一项大型的赛事的时候，作为承办者来讲，他的一种理念啊，他的一种理念，这是一种具体的体现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非常的美，它和自然呢融为了一体。那像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地方，又有很好的交通的条件，再加上呢可以去滑雪，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对一个城市它可以接纳的游客的吞吐量也是有很重要的要求和刺激的。所以这里头就是说，你的旅店也好，你的商业设施也好，你的交通也好，其实呢它就不仅仅只是在比赛的这段时间，而是在比赛之后它可以再利用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和卖点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冬奥会的背后有运动员啊，有文化，有音乐，有建筑，有交通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作为一个冬奥会来讲，它的申办和承办也是有程序的，也是有条件的，也是有愿景的。那你像我们国家呢，是2015年7月31号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呢，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委会上，我们获得了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投票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呢，是从13年的时候呢开始提出这个申办城市的这个要求啊，然后呢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2022冬奥会的候选城市啊，然后呢到了15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提交了申办的报告。3月份呢，国际奥委会呢就组织专家呢来进行考察啊，那么6月份呢，我们又提交了，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评估的报告啊，那么我们又向国际奥委会陈述了我们的办会的理念和我们办会的可以具备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呢在15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举办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从一个冬奥会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其实我们从运动会的本身，我们又能够看到承办这个运动会的背后，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程序的，有条件的，有愿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到目前啊，到北京是第24届啊，那么在这24届的冬奥会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呢，14次是在欧洲，6次是在北美，在亚洲呢是4次啊，我们就是四分之一啊。那么冬奥会呢，除了它的一些这些条件以外呢，其实自然环境也是一个先决性的条件啊。所以我们国家在申办这个冬奥会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什么地方啊，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经过论证最后确定下来的啊。它既要符合奥运会的关于场地的条件，同时呢又能够让它发挥它的最大的社会效能和奥运会的价值体现啊，那么最后呢选中了北京和张家口啊这两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国家的政府，还有我们共产党啊，对这个事情的 重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像我们刚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啊，我们可以回顾100年的历史，其实在共产党发展这100年当中，体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建党初期，毛泽东的体育制研究就是今年的高考题目的内容啊。比如说在1949年之前啊，我们把它叫做红色体育，其实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解放区，还有在当时的学校的学生的教育里头有非常多的体育的元素，而且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1949年到70年代初，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时期呢，比如说我们能够说得上的非常熟悉的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啊，给全国体总的题词啊，还有呢第一个世界冠军陈敬开啊，最早参加国际比赛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啊，还有呢像我们国家登上珠穆朗玛峰啊，这都给我们国人呢提供了大量的正能量啊。那么接着呢，到了70年代到00年前后呢，我们国家呢就改革开放，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呢，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其实体育呢也走出国门，我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呢也在世界上呢崭露头角啊。再到2012年以后啊，进入新时代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体育事业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党和国家对体育的重视，其实这和党和国家关注人民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啊，是密不可分的。而体育在人的健康的维护部分，它起着不可替代的最积极的这个作用啊，最积极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北京可以非常自豪的来说，北京是到目前为止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要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我们把北京呢又称之为双奥城市啊，双奥城市。每一次奥运会的时候都有一个会标啊，都有一个会标。这个会标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啊，它的一个象征的缩写啊。所以这个会徽呢是非常有意思的，里头有很多的人文的因素、体育的因素、时代的因素啊，还有方方面的因素都容纳到这个里头了啊，容纳到这个里头。这里头呢既有英文的字母，又有阿拉伯的数字，还有五彩缤纷的奥运五环和像丝带一样的图形。这里头一方面呢体现了中国的元素，比如说它的英文字母其实就是中国的汉字的字体啊，然后它的这个彩带实际上它意味着是冬季的运动项目挥舞起来的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这里头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有意思的啊，这叫冬梦啊，吉祥物啊，像宇航员似的叫冰墩墩啊，像红灯笼似的呢叫雪融融啊，这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两个吉祥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会徽、吉祥物，它充分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看冬奥会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运动会，不仅仅只是有运动员，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啊。火炬啊，红色的是冬奥会的火炬，金黄色的呢是冬残奥会的火炬啊。那你看这个里头呢，它也给了它一个非常